无需压抑，也无需欢喜，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。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，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方向。你记得也好，最好你忘掉，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。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，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。你无需压抑。